六，阅读课文。 我经常想起你说的话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首诗在大学校园里很流行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是分给我烟抽的兄弟。而我的大学生活中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却是劝我不要抽烟的兄弟。他来自甘肃，个子不高，平时也很少说话，但对人很和善，而且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每一位室友的缺点。比如说对我，他就经常劝我把烟戒掉。每天晚上熄灯之后，我总要点上蜡烛，趴在床上写几行歪歪扭扭的诗，或者随便翻几页诗，然后才睡觉。临睡前，我常常要抽一支烟。烟慢慢的上升，从下铺飘到上铺。而他对烟很敏感。刚进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还不太熟悉，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。我们熟悉以后，他总对我说：“老叶，睡吧，明天再写吧。”过一会儿，他把头伸出来，看见我仍在写，就说：“把烟掐了再写吧。”每个晚上，他都会对我说上这么几句话。每天晚上，他都是在我的烟味中睡去。三年的大学生活，就在他反对我抽烟的日子里过去了。我的烟仍在抽，他的反对从来也没有停过。他也渐渐明白了，我确实丢不掉烟，每次说起就直摇头。一次，他从图书馆回来，对我说：“老叶，我看了一篇文章，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写的，你看不看？”我赶紧说：“太好了，你在哪儿看到的？”他告诉我杂志的名字，我马上跑到图书馆去找。等我看到文章时，才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那是一篇医学教授谈戒烟的文章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感到了他对我真是可以，却又关心我。我是个没有决心戒烟的人，但从此以后，我再没有在临睡前抽过烟。不只是不想让烟呛了他，我更担心的是，一支烟会让我失去了我们的友谊。临近毕业时，大家互送着礼品，我收到了许多朋友送给我的诗，而他送我的却是一剂药，是广告上经常宣传的戒烟灵。这是我收到的所有礼物中最特殊的一份，也是最珍贵的一份。现在除了女朋友和父母，几乎再没有人劝我把烟戒掉。只有他，我当年上铺的兄弟，是一位主动关心我的健康的朋友，我生命中唯一的上铺的兄弟。你质朴的面孔永远闪现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经常想起你说的话。